提醒您，现在时间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老公，他好棒哦，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2128-9966。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方日产厂家金库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方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多来车的创始人王美玲。王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多来车创始人王美玲。 嗯，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多来车这个项目，它服务的人群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现在主要做的是一个 2B 端的业务，那么我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移动赚钱神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可以给 B 端的修理厂带来更多的服务的内容以及销售的内容。 那你们是跟 B 端进行合作，其实是 2B 的这样一个业务，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多更人性化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他们自己用户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的。 嗯，那都是怎样的一些 B 端呢？ 我们现在目前合作的 B 端行为还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像 4S 店啦，然后专修门店啦，以及二类修理厂啊，还有很多我们所谓的社区门店，以及这些保险公司的个人代理人等。 项目从零到一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还是挺艰难的，特别是你们这样一个可能2016年5月份开始成立的这样一个新的项目，那最开始在说服 B 端的合作方面，其实是不是也有一点困难？那你们最开始如何让他们信任你们这样一个平台，选择用你们这样一个服务呢？ 我觉得还好吧。从零到一的时候，应该还是肯定会遇到困难的。但是，我们其实之前是先用我们的这种模式打动了保险公司。 嗯。 那么，当我们从保险公司拿到好的政策和好的条件之后， 我们其实是可以帮助修理厂实际解决很多很多问题的。那么在我们能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相对我们用地推的这种形式再去面对面跟他沟通，就会比很多很多咱们完全是靠自己平台运营的这种形式的门店要好很多。所以我们在零到一的时候虽然遇到过困难，但是还是解决的比较顺利。 嗯，明白。那等于是上游您跟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些合作，然后拿到了一些保险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业务，或者是你们自己制定的这些业务，然后来签订这样一个协议，来去面向 B 端，然后给他们提供保险汽车的一些修理，包括后市场的一些维护等等一系列方面的事情。那能介绍一个具体的一个消费场景吗？那其实是不是还是你们最终帮助的还是 C 端的一些人群？那他们是怎样通过 B 端来最终来是体会到或者是使用你们这样一个服务的？ 这个就得从行业本身说起。因为从2016年的时候，其实保险公司已经开始逐渐想让车险类的产品与第三方的这种平台性的公司来合作。那么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呢，现在是整个行业比较倾向于这种互联网化的这种保险平台。那我们真正其实做的是什么？就是去年通过费率改革呢，很多客户，也就是咱们说的 C 端的客户，他会告别 4S 店。那当他车已经过了保修期之后，他会选择脱离 4S 店，到他自己喜欢的门店，或者是相对于比较便宜的门店去进行他的车的维修和保养。因为这样的话，第二年的保费他就会降低很多。因为咱们知道费率改革之后，保费是跟你的出险次数和出险金额做匹配的。那通过这个整个的形态，我们发现了这个风口之后，我们就去接触这个行业。那接触之后了呢，我们现在的消费场景是一个客户到了一家修理厂，他说我有车险的这项需求，那么他提出来之后了，商户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端，然后实时给客户进行投保。那投保的时候同时会告诉客户说哪家保险公司比较便宜，哪家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比较好。那通过他跟客户的沟通，实际上在我们平台进行支付，完成投保。那当客户真的发生理赔问题的时候，以前传统的修理厂是需要客户垫付来去修车，那跟平台合作之后，他可以通过直赔的形式，客户不需要参与，那由我们出资，然后保险公司来实际打款，那这样呢去给客户提供一些服务，这样他可能服务质量就更高，那客户也更愿意去相信他。 嗯，明白。那等于是其实你们去掉了很多中间的环节，而且去掉了很多麻烦的可能对接方面的一些事情。 对， 你们帮他们解决了所有的，等于是你们作为一个服务商，其实帮他们在这个环节当中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具体的理赔的方案，包括理赔的资金，包括理赔可能具体的需要维修的这样的一些零件，你们都给他们进行提供。 对，是的。 那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提供这样一个零件是怎样一套体系呢？那会不会这个零件你们提供的价格比市面上要高，然后他们就不愿意接受，或者是你们怎样解决这样方面的一些问题？ 这个基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平台是做的保险公司的直赔业务，也就是说，当客户实际发生理赔的时候，我们是能看到客户的那张定损单的。那这整个的定损单里面涉及到了所有的配件以及所有的这些它需要更换的零件，我们会通过这种短信以及平台同时推送的形式推荐给我们的合作商户。那么我们的合作商户点开链接之后了，他就会看到他需要购买的这些零件。那我们现在选择了原厂、副厂以及同质，基本上在整个的市场化定位中，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全面了。那从价格上，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平台嘛，我一定是找的这个最早源头的这一方，那所以在价格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嗯，明白。那一方面提供很好的服务，一方面提高很性价比的这样一个去替换的这样一些产品，然后来去给到用户，那等于是给B 端的修理厂也好 4S 店也好，或者是 B 端的那个洗车的一些店面也好，其实给他们增加了很多服务的内容，然后提升了他们自己的服务的品质。那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或者是改变行业格局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你们需要结合很多的资源，那另一方面你们肯定也需要一个很强大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自己现在目前你们搭建的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基于网站还是基于手机端的这样一个移动的一个软件？ 我们目前是基于手机端的一个移动的软件。那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然后因为我们要服务人群的特殊性，未来我们也不排斥会有 PC 端的这种形态出现。 嗯，明白。那都是 B 端的用户来去使用这个 app 吗？还是 C 端其实也可以使用？ 目前是我们想通过抓币的形式去集 C。那么到明年或者是今年年底的时候，2017年年底吧，我们其实预计是打算开放 C 端的。那可能它跟 B 端不太一样， B 端其实实际上是提供服务的一个类似于电商的平台，那么我们的 C 端主要是做评价或者是说筛选类的一个这么类似于咱们传统的门户网站这么的一个形态。那么 C 端可能更多的是互动和游玩，与实际上的这种车险投保业务其实是无关的。那最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咱们的类似于定制化保险，比如说家财险啊、人身险啊、意外险啊，我们可能最后致力于说在 C 端给客户打造一个完全的保险管家，去做他整个的定制化的这种金融和保险类的服务。 嗯，那另一方面是金融和保险相关，另一方面其实是汽车后市场相关的领域，团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那目前团队是有多少人，都是怎样的一个配置？ 我们目前其实人员上还是比较精简的，我们现在一共有21个人。那市场和商务这一块主要是占比比较大的，大概是10个人，就是长期的在公司去提供这些商户解决服务的。那还有一部分是技术，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这些后勤和保障的这些 保险这块业务方面有专门的人来做风控体系等等一系列的吗？ 我的整个合伙人体系里有2个是原来从保险公司出来的，然后一个是做理赔的，一个是做业务的。 嗯，明白。那等于是他们补充了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对。 嗯，那能聊你们的团队刚刚有20多人，那目前合伙人有几位？ 我现在的合伙人一共有5位。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有2个是做保险这一块比较深入的，然后还有2位是做技术这方面的人员。 多来车你们目前团队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虽然很精简，但也很完备，各方面都具备，而且服务的弊端企业也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量级，而且不仅是在北京有，其实在石家庄，然后还是有在河南的一些地区， 对对对， 然后也都有合作的这样一个代理的点，让一些当地的合伙人帮助你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的。 那采用这样一个方式，目前市面上其实做汽车保险方面业务的其实公司也有很多，包括互联网公司。那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核心的壁垒或者是你们的优势在于哪些方面？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在整个的这个，一是平台资源关系，二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因为目前现在可能更多的人比较专注于 C 端的这种开发，那我们可能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业务形态吧，我们觉得 B 端其实才是车险的一个真正有消费场景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还是挺大的，因为不用担心说我没有消费场景，然后我的客户的频次非常低，这个都是我们不用考虑的。那整个前端和后端结合的这种模式目前在市场上也是非常新颖的。 那是最开始就考虑 2B 吗？还是 没有？最 开 始也做 C 端，也想过。 嗯，明白。那后续是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觉得还是 2B？ 因为我觉得2B 应该是更符合这种市场化的这种销售场景，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为我觉得整个平台市场其实后市场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吃下去整个的这个后市场的一块饼，那我认为是需要分享的。那整个如果你做 2B 端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更多的是平台合作以及与保险公司的合作，那这样的话可能更能促成这个平稳和快速的发展。 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多来车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的团队，那下一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你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鉴定”，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那多来车是在2016年的5月27号开始正式开始上线。然后来是服务的，然后最开始也走过了一些弯路，或者是做过一些选择，然后开始 2C， 后来决定一直是 2B 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然后目前 2B 发展很好，然后也去考虑是否在 C 端方面去维护自己的一些用户，都是不断在尝试的过程当中。那您最开始往这个领域去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参照，或者是就没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市场上的龙头，然后可以去对标的？ 这个还真的没有，只是因为，我其实是非保险业内的，然后也是非汽车业内的，然后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我更多的时候会参考市场，然后参考，不管是我认识的也好，还是不认识的也好，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想做产品的时候，下了200多个跟后市场有关的软件，然后去测评，然后去学习。但是具体的还真的没有找谁学过。就像现在可能我的更多合作伙伴会觉得因为我不是业内的，所以我会有很多新的想法。 明白。那您自己说您不是业内的一些人士，那为什么一定要往汽车后市场或者是汽车的保险这块业务来去做这样一个项目呢？ 其实我觉得说社会责任的话有点太空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本身我是个热爱汽车，喜欢改装，然后喜欢开车的一个女孩，然后因为在整个的我自己的这个玩耍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这种就让我很头疼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出去然后可能跟朋友去一块越野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我真的有一天晚上就是车漏了，就车胎破了，然后我这一晚上我都在用各种软件找能给我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地方，结果都没有。然后那天没有办法，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应急出口，然后自己躺在车里睡了。所以那会儿想转型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汽车后市场，一定要把这个行业做成一个 这个行业里边的大众点评能让很多人实时的能搜到这种服务，然后就近救援。 嗯，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 明白，那你本身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所以要解决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那您之前又是什么专业毕业的，或者是您之前又有怎样一些职业经历呢？ 啊，我很有意思，我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我学京剧的。 哦，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了，就进了地产行业。 嗯， 然后在地产行业做过甲方公司，也做过服务公司，然后最后做完之后了，其实地产行业教我很多，因为我觉得地产的这种运营模式以及地产的这种实际理念是能引导一个行业去重新规划的。那我学完了之后了，也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充实，而且我比较喜欢挑战，然后学了互联网，然后学完互联网之后了，转型自己开始做汽车后市场的整个行业。 嗯，明白。那您的职业经历确实还是挺奇特的，最开始学京剧的，然后本身是要文艺方面去发展，结果后来进入了一个比较传统的企业，然后房地产公司，然后后续的也学到很多职业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到后续来转型说做互联网领域的一些事情。那您刚刚也说了，然后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其实也找了很多的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和您一起，然后找了这些合伙人，那他们都是您的朋友吗？还是为什么愿意去加入到您这样团队当中？ 那个保险公司的这两个合伙人是我在做产品孵化期间，然后他是服务我的这个人，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我很需要一个这样业内的人给我提供很多意见，然后我就商量了好久，然后费了好大力气，然后把他们两个挖过来的。然后另外的两个合伙人是我原来做地产的时候，后来在一家地产的互联网公司做过一段时间，那他们一个是给我负责技术外包开发整个平台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帮我做产品设计和规划的。那后来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能力上还是从做人上，我都觉得他是我一个很好的伙伴，所以就变成了合伙人。 嗯，明白。那也是等于是您从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用自己的技术来去做这样一个平台，而没有采用技术外包的形式。 对，因为我相信保险本身是一个很闭合的一个平台，那我所有的客户信息其实都比以往的这种所谓的大数据分析要精确很多，而且要精准很多，那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客户这个技术去流到外面去作为别人的这种客户信息存留， 保证了自己。虽然你们不是直接 2C， 但其实也是要保证用户的这样一个安全。 对对对， 做这样一个业务前期或者是建立技术团队，包括您现在20多人团队，那其实人员成本包括技术成本其实都是挺高的，那这些都是您自己最开始出资吗？ 对，最开始一直都是我自己出资。那好在就是我的合伙人和我的整个团队其实还都是相应的拿了市场比较低的工资水平。然后我自己觉得不谦虚的说应该是人格魅力比较高，所以一直比较好，团队运营也很好。现在从财力上和精力上其实都逐渐的开始，我觉得在转入正轨吧。 明白。那有没有拿过资本的融资呢？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的进资本的融资。现在是有一个资本公司考虑做投资。那我现在也算是天使有着落了吧。 明白。那等于前期都是自己在项目默默的耕耘，自己去投入，然后到现在可能已经慢慢实现了收支平衡，或者是更好的一个盈利。目前是你们在北京落地，然后开始去往周围去覆盖，然后来去石家庄、河南这样去布点。那2017年的时候还有哪些规划，会在更多城市去建立自己的直营的或者是店面，或者是建立更多的城市合伙人？ 2017年其实我们规划是有至少要进10个省。然后要进将近60家，就是60个城市。那整个的城市合伙人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我们推敲了很久的一种合作形态。也就是说当地我们去给他配整个的平台管理的这种资源，然后以及我们平台的技术，然后让他通过他当地的资源去落地。那2017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规划，就是 我们现在要广招这种社区门店，因为我觉得社区门店跟客户的接触频次其实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可能加油一周一次或者是两周一次，但是可能我们洗车或者是惊喜这种，我们可能三四天五六天，特别北京这种天气就会有一次。那我希望让这些门店作为我的接车点，然后去给他的客户进行闲时的这种服务帮助，比如说他晚上回到家，然后他把车放在这儿，他的车需要保养，我们在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车保养好，第二天早上在他上班之前给他送回去。那我们其实是需要这个社区门店进行帮助的。那同时因为我自己原来是地产行业出身，所以在整个的环节当中，我们会用这种类似于担保的这种形式，让物业公司来给我们做一个整个的这种服务体系的担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2017年比较大的两个规划。 那在2017年 to C 方面又有哪些计划呢？ 2017年如果我们融资顺利的话，应该是2017年11月份开始做 C 段的整个的筹备。其实现在基础已经开发完成了，可能更多的是在整个的这技术上的联调，然后包括资源的对接。 那节目最后呢，也感谢多来车的创始人王美玲王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的，谢谢。 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透？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 三月二十五日，长河汽车厂家直销团购会保定站火热来袭，九重惊喜，二十六项大礼，最高直降10000元。详询涿州金发昌河 4S 店，366-6565。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有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啊？ 吉利帝豪 EV 三百呀。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 三百呀。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价看。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方日产厂家清库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方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 好音乐 FM 959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现代联政高超 4S 店总经理白建伟。好音乐959电台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26日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我将携北京现代联政高超 4S 店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我们不见不散。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在车库咖啡巧遇合伙人，90后如何下定决心辍学创业？智能乐器备受关注，他们为何选择智能吉他？一把炫酷黑吉他叫做 Pokuta， 边玩游戏边学吉他，寓教于乐好方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视感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骆石川。石川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大家好，我叫骆石川啊，骆驼的骆，大家可能会叫我骆老师。啊，我呢是来自视感科技，然后我们公司呢是做智能乐器，我们的产品是 Pokuta 智能吉他和 Pokulele 智能尤克里里。我本人是从国外回来，学的是教育科技，然后自己弹吉他弹了很多年，所以才跟我们的小伙伴们做出了这么一款产品。 其实我对你们最初的印象是在去年在车库咖啡视感科技接受美国 CNN 媒体的一个采访，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炫酷啊，因为拿着那把吉他，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在车库很多人都是做互联网创业的，然后突然看到一把特别炫酷的吉他，当时特别的震惊，所以想了解你们在什么时候跟车库结缘的。 我个人当时是12年的时候就来过车库参观，因为比较有名嘛。 嗯，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也是创业者，然后当时说车库里面有个笑来老师喜欢弹吉他，然后正好车库有一把吉他，然后我看大家就比较闷，所以就上台给大家弹了几曲，他就觉得哎，可能有个小伙子在车库弹吉他弹得不错。然后后来呢我就出国留学了，留学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回了一趟北京，那个时候是这样，特别有意思，第一次去签证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系统坏掉，就非常奇怪，他就让我回去了，然后我就回去了。第二次来的时候我是一大早就来北京了，然后事情办完之后我想不用那么早回去，我就找了一个我北京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是玩吉他的人应该都知道，应该用过他家的产品，就是吉他社这个网站，这个站长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去找他，我说那最近怎么样呀，他说我最近做的还可以，但是想要融资，想认识一下这方面的人，他说你推荐去哪里，我说那肯定得去车库呀。 嗯， 我说那咱们就去车库玩玩呗，啊，中午的时候就跟他一起过去了，然后过去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中午不是有路演嘛， 对对， 然后他不太会说，然后就说那你帮我讲一讲，让大家了解了解我们的项目，然后我就说你把数据给我，我就给你讲一讲，然后上台讲的时候讲完，下面一个朋友说哎小洛你回来了，我一看哎那不是车库的凤凤吗， 我说哎，好久不见啊，那最近怎么样？一聊，他说你现在还在做这个吗？我说不，我是碰到朋友帮他做个路演。他说我正好有个小伙子，然后也是在做乐器方面跟吉他方面的创业，那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我说那行啊，那就去认识一下吧。所以说是通过车库咖啡认识了我们现在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创始人张博涵。然后我就跟他见面之后就约来出来聊嘛。聊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他跟我讲他的想法，他的一些愿景，包括就对这个产品的看法，然后很多方面就是我们有共知的，达成了很多共识。然后后来那天聊了很长时间，聊了将近得有7个小时吧，然后那天就非常恋恋不舍回去了。回去之后我就给我们的张博涵发了一条短信，就说咱们聊这个事情能在那么小的一个领域里面聊7个小时，那说明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你想了很久，我佩服你。然后第二是我既然能坐下来啥事也不干也不吃饭就跟你聊这事情，那说明这东西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我也佩服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当时的话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来做这个事情了，但是后来我是因为那书那边还要去读嘛，然后就打算回美国。但很巧的是回美国之前我们那一两个月能放假那会儿嘛，我们把天使轮给融到了，融到钱之后博涵就跟我说你就别回去了，你就留下来就做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子弹了，可以从小团队变成一个公司化的一个过程。我说我还是得回去，因为我答应过老师。然后后来我还是回了美国，回了美国之后没几个月吧，博涵就说还是需要你，我就得跑一趟。他就自己专门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休斯顿然后跟我聊。当时因为我们这款产品的目标是要把人教会弹吉他这件事情，你不管是加了再多的智能设备啊，怎么炫酷呀，你没有把别人教会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说你既然弹吉他弹那么多年，而且你懂计算机，而且你还懂教育，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两个人一起做吧。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去了一趟硅谷去硅谷去拜访了很多的一些大的公司，去参观了一下 Uber 啊，这种 Airbnb 啊，这种新兴的一些公司，然后很有活力。然后我们当时还想去 Facebook 参观，但是那天我们没有预约，然后就两个人在 Facebook 门口的那个星巴克待了一下午，就把最早的课程原型给写出来了。当时我们是欣喜若狂，就觉得啊，这个东西这样教应该是有戏的，就真的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把人教会。因为我个人是学教育，那有一种比如说 online courses 这种是比较适合文化课程，它能够一个老师通过一个电台一下子教几百万人，让他布置作业就做就行了。但是乐器教育包括这种技能学习，游泳啊，打篮球啊，你说用电脑教，用这种视频教，你怎么教得会呢？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让机器来听懂你到底弹对没弹对这件事情，然后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到。所以后来我们就奠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声音识别这个事情是我们的研发的重点。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要研发这样的东西嘛。然后后来是2016年1月2日，我是正式从那边休学，回国，然后做这个事情。 等于是休学？ 是这样，2016年1月2号是休学，当时我如果9月份回去的话，那就是能上。那现在已经过了，所以现在的状态是辍学。 辍学了。那对于辍学来创业这件事情，你是真的认同智能乐器的潜力，还是？ 是这样，第一是大环境来看的话，第一是智能硬件火了好多年，手环呀，插线板啊， 对， 就各种各样的智能眼镜啊都火了。但是智能乐器目前全世界吧，我就觉得一家做的比较好，叫 Savant 智能钢琴，它是最早吃螃蟹的人。但是做这个行业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就是它跨行业跨的太多了。你智能到底智能在哪儿？像我们选的智能点是为了让人家教会，但有些人选的智能点是想让这个乐器能懂得你想弹啥。那比如说是针对于专业演奏家的，对吧？他要舞台效果这方面的。那我们如果是做这个的话，跨专业很难，所以我们既要懂计算机、懂科技、懂互联网，你还得懂教育。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懂音乐，你要懂吉他。而且我们选了这个行业，因为第一是吉他这个品类已经从规模上已经超过钢琴了，其实它应该是成为应该叫乐器之王吧，就是从生产上来说。第二是它好携带，第三它很浪漫，然后这个东西又是正好是我喜欢的，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然后我正好又学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不做智能乐器，做我们的 pop 乐团的话，我要么去学校当老师，那跟音乐没有关系，我要么去大公司里面做开发，那么跟教育没有关系，要么我去新东方去当老师，那跟别的又没关系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我回国的话其实心里也是想好的，就是我真的是可以说特别喜欢这个，而且特别适合干这个，所以才回来的。 那对于辍学来创业这件事情，你是否觉得遗憾？ 因为我已经能够考到这个学校了，那说明我有这样的实力，我也有这样的耐心，但是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时间过了之后我怕我会后悔，反而是不做我会后悔。如果做了最后成绩不怎么样或者是其他不好的话，我还是能够回去读的，因为大不了再考一次嘛。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为什么会考虑到选择吉他这种乐器呢？就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吉他的制作工艺啊，会不会有一些产能方面的问题呢？ 对，我们当时做吉他之前的话，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对这个行业是非常的研究比较深的，比如说这个木头是从哪里来的，这木头怎么保存，怎么制作，要多少道工艺，怎么运出去，怎么一个价格的定价，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我们目前做到现在这个情况，挺自豪的说我们卖得太好了，所以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之前的一个想象，所以这方面的产能爬坡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慢慢克服的，但这个只能用时间来熬，并不是说它完全不能克服，只是需要时间。 后续还有没有什么产品线的一些规划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 Popular 智能吉他和 Popular Lily 智能尤克里里，我们现在近阶段是想把 Popular Lily 把它做成一个爆款，就是让很多人能够先从 Popular Lily 开始，如果你连尤克里里都学会了，那你不妨去试一下弹吉他，因为尤克里里比较简单嘛，它四根弦，所以我们目前的规划只有这两款。 过去几年智能硬件创业热潮当中呢，智能乐器行业赶上了年轻人消费升级的热情，是其中发展较好的赛道之一，比如说像 The One 还有趣乐等初创公司，不仅产品销售的数据不错，而且他们也获得了一些资本的青睐。您觉得视感科技跟他们相比，你们的优势在哪里，或者是你们跟他们的不同是什么呢？ 死亡我们比较了解，因为他是最早吃螃蟹的人，然后我们也很尊敬他，我们也了解他的一个规划。但是钢琴第一点它不易携带，第二它的单价比较贵，所以如果是来买钢琴的人，他第一消费群体我觉得应该是父母，学钢琴的人也并不是我想学，而是父母觉得我想学，然后父母让我想学的话，那父母希望的是你能够考级，所以它的课程设置里面会很多会包含一些考级的一些课程，那这些还是比较符合传统的，它只是用到了智能的领域，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的容易，容易上手。趣乐那边主要是做曲谱库出身的，它有很多海量的谱，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会弹的人他当然能看得懂了，但是不会弹的人你给他那么多谱子他也不懂，那这是第二个区别。那对于我们视感科技而言，我们一开始的核心就是做流行音乐的弹唱，我们没有去做肖邦莫扎特那么古典的东西，我们只做小苹果成都，就是大家喜欢听什么歌我们做什么歌，然后我们自己的教学理念当中是把流行音乐解构成了和弦走向和节奏和有主音，那主音部分是你唱的那部分，那和弦走向和节奏呢是有规律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把它们进行整合融入到我们产品里面，这个是吧。 好音乐九五九， 野草在建立风掌，给 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辉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五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5994-3555。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订车更享万元好礼，详询010-6137-7777。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三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在车库咖啡巧遇合伙人，90后如何下定决心辍学创业？智能乐器备受关注，他们为何选择智能吉他？一把炫酷黑吉他叫做 Pokuta， 边玩游戏边学吉他，寓教于乐好方法。 还有你们除了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教学，其实如何让一些初学者怎么能够对弹吉他有兴趣，这是你们抓住了一些用户的一些痛点哈。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10个男生里面可能有8个男生动过学吉他的念头，但最后学出来就2个同学。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学出来？那我们要研究一下。第一是很多人觉得手很疼，因为吉他简单来说就是左手摁弦，右手拨弦，对不对？那左手摁弦，你摁的地方摁的时间长，你手指会疼，或者说你手扳不开，这个他就放弃了。第二种同学呢，他也买吉他了，他也花钱去找老师了，但是他一个礼拜就去一堂课，然后练完之后回家练，他也不知道弹没弹对。然后更难过的是，他就是想唱一首表白的歌曲给女生，但是那个老师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学会。所以说手疼的一种挫败感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弹吉他的迷茫感，让很多人放弃弹吉他了。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那我们第一是通过 LED 灯指示吉他在什么地方摁，那我们没有刚开始做很难的和弦，我们把这些和弦简化了，所以说你的疼痛会降低到最低。第二是我们在软件上面做成了一个游戏，那游戏方面就像节奏大师一样，你会有一个成就，你打通了多少分你就能进入下一关，如果你没有打通再打几遍。那这样玩游戏的过程其实是就是练的过程，我们把枯燥的练习融入到了游戏当中去，那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快的成就感。通过第一个阶段，第二是我们的课程其实设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会告诉你你打到第几关了你就能唱什么歌了。那这样的话他至少有个盼头，那我会天天弹2小时，我只要弹到这里了，我们就默认你已经能够掌握这首歌技巧了。那这首歌我们到时候曲库一开，你一练，你就可以拿去唱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对，其实我在节目之前啊，我也有体验过。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对这些乐器也不是特别擅长的。跟着这个 app 让人特别容易学会，而且跟游戏结合，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感觉。当时你们做视感科技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了吗？ 对，因为很简单，就是很多男生不是放弃弹吉他了吗？ 对， 他干嘛去了呢？他打游戏去了呀。他们花好长时间通宵打游戏，那我们觉得那为什么不用游戏的方法去玩吉他呢？比如说我们玩一些假的一些游戏，比如说那种 Xbox 啊，或者是那 Guitar Hero， 那种虽然是讲的是吉他的外形，但是它的摁法其实是很传统的摁键。 对， 那我们想的是，那我这是个真吉他，如果你真吉他你能弹会的话，那不就在娱乐的当中你还掌握着真的弹吉他的技巧，那不是一举两得吗？ 对对，视感科技在去年可以说获了很多奖啊，包括产品获得了红点设计大奖。就是你们是如何专注在产品这方面的呢？ 我们其实是一个工程师文化和设计师驱动的一家公司。我们希望现在市面上的吉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没有玩过机车，但是你一定知道哈雷。你可能不抽烟，但是你可能知道 Zippo 的打火机，但是你没有玩过吉他。现在让你说一个吉他品牌出来，你顶多说一个雅马哈，但是其他的牌子只有我们专业的人才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牌子是有可能出现的，这是个品牌的空缺。那我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设计、自己的理念，让人家一眼看到黑色的薄琴，琴头是镂空的，那是我们家的吉他，它是很有识别度的。那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内也能做出这样的好的产品。 就只是黑色的是吧？ 我们只会做黑色，目前情况只会做黑色。 因为了解到设计是一位90后的海归，为什么会想到设计黑色呢？咱们有什么样的宗旨吗？ 说的简单点，谁会玩吉他？是不是大学男生会玩？他目标是什么？第一是为了讨女孩子欢心，第二是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哎，我很不错。所以我们把潮和酷这两个概念要放进去。第二，你还有科技感。那想了半天，目前市面上的都是原木色的，那都是很古典很温暖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不一样，那我们后来选了黑色。第二是我们要打出这样的感觉出来。 今年的情人节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哈，因为拿到了小米顺为的数千万的一个融资，首先也非常的恭喜你们哈。 谢谢。 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智能硬件领域，小米一直被认为是搅局者，被小米投资过的公司呢，既会获得小米的流量支持，又可能难以摆脱高性价比带来的包袱。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认为小米在整个行业当中，他把很多中间环节给去掉了，他希望能够用一个好的一个价格让大家享受到更好的产品，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很尊敬。对于我们产品而言的话，第一，我们是设计给初学者的，我们并没有设计给专业者。那么初学者他能接受的心理价位不能做太贵，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去满足更多的这样的受众。当然如果已经压缩利润空间，